据南朝鲜的新闻一报道，在美国内外有签名运动广泛展开，要求美国政府撤销关于其在南朝鲜部署萨德的决定。签名运动是今年7月15号通过白宫网站开始的，到8月10号为止已有10万3250多人参加。